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好，咁啊嚟到呢一節咧，我哋又有訪問啦，即係我哋成日都做訪問啊呢排，咁聖誕當然要做多啲訪問啦。 我哋啲訪問係邀請到一啲值得嘅人上嚟訪問嘅。 係啦係啦，咁啊其實咧即係觀眾啦都會見得到我哋畫面咧，其實已經顯示咗我哋將會訪問咩人㗎啦，就係呢個版權及二次創作聯盟 關注聯盟啦， 係啦，關注聯盟嘅發言人阿玲嘅咁樣。 係，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即係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聖誕快樂。 咁咧，其實今日咧就最主要就係話，都我哋當然要講下呢個網絡23條嘅問題啦，即係都雖然就暫時就係叫做停咗呢個二讀嘅 process， 係咪？即係一月中先至會復會啦。 係啊，但係我哋唔可以丟低咗呢個情況啊嘛。 咁繼續用呢段時間同大家解釋翻啊呢一個版權條例到底咩回事？ 係啦，咁而其實即係之前就除咗阿 B 之外咧，就政府嗰個阿梁麗咩話？ 梁家麗 嚇，梁家麗成日出面啦，咁樣咁啊，阿 B 又亦都成日出現啦。咁但係其實即係講真，即係你話關於依個版權條例嘅牽涉到或者受害嘅人啊，就其實全香港人咁滯啦，我覺得嚇。咁而其中一個範圍咧，就係同人作者，亦都係同人界別嘅人。咁阿玲咧，就其實咧就係絕對可以話係同人界別其中一個即係。一個活躍分子啦，我咁樣講啦，咁樣咁，所以今日咧就想特別咧請阿玲咧講一講喺同人界別裏面咧，對於依個版權條例嘅修訂，對於依個網絡23條嘅睇法，同埋有一啲所謂相關對佢哋嘅嘅言論啦，即係關於你哋唔使驚嘅網絡23條冇事嘅，唔係二次創作嘅嗰作類似嗰啲相關嘅問題啊。係啦，咁樣咁嗱，但係就咁喎。第一樣嘢就想問下阿玲先，就係話，因為我自己咧就唔係好睇同人，亦都唔係好識咁樣。即係我可能我知我做下啲漫畫啊，改下啲漫畫角色，佢哋可能自己就再做另一個故仔咁樣。但其實同人作品呢，以我粗淺嘅理解咧，就應該唔止咁嘅，應該係更加廣闊嘅。咁阿玲可唔可以大概同我哋講一下同人作品可以牽涉到有幾闊呢？ 其實咁講啦，同人志呢樣嘢咧，即係所謂同人咧，其實就係大家同一樣有個同好啦。如果要中文，因為同人其實係日文嚟嘅，原體嗰個來源係。咁但係如果中文你要直接即係好翻譯咁樣咧，其實係同好啦。咁呢個詞語咧，如果日本咧就會好闊嘅，即係啲咩電車即係嗰啲鐵路啊嗰啲咧都會計嘅，有佢哋有佢哋嗰啲同人嘅。但係香港嚟講咧，就呢個詞語咧就基本上就係指係即係動漫迷嘅一個圈子啦。 動漫迷嘅 係啦，即係主要都係動漫迷啦。咁佢哋會做一啲唔同類型嘅創作啦。咁有啲咧甚至係一啲原創作品嚟添嘅，即係直頭唔係二創嚟嘅。咁但係佢哋主要咧最緊要個元素就係佢哋基本上係非商業嘅。如果你係商業志嘅話咧，就已經跳出咗個同人嘅圈圈嘅啦。 Okay. 即係係啦，咁亦都有好大部分啦，因為即係大家係睇好多嘅唔同嘅動漫啦，或者有啲 game 啦，甚至係有啲所謂 Vocaloid 嘅作品啦，係一啲即係日本嘅一個軟件可以寫歌嘅，咁可以叫人即係叫個電腦唱出人聲出嚟嘅一啲軟件啦。咁係啊，咁就好多人咧就會用一啲即係用呢啲元素咧，可能係。即係佢再做一啲二次創作又好，或者係做一啲 mix and match 啊，或者好多類型唔同嘅創作，嗰啲可能係畫漫畫啦，咁大家一定諗到㗎啦。啊，你鍾意即係上台畫公仔，其實算唔算呢？咁某程度上都算嘅，不過就即係當然啦，你淨係你啲同學仔隔離睇到囉。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入嚟呢個圈子玩嘅呢，咁通常都係除咗網上會發布一啲即係畫畫啦，又有機會咧，係一啲小説啦，咁亦都係有一啲咧係音樂嘅範疇啦。例如我自己嘅有啲係翻唱啦，有啲係重新寫過啲歌詞啦。咁即係其實係甚至係子模型都有嘅，即係即係可以好 好多元化嘅，其實好百花齊放。 即係如果你個即係講唱歌嗰度，直頭係唱最主要都係唱翻啲動漫作品嘅歌曲，係咪咁樣咧？ 動漫作品同埋嗰個vocal 落，佢即係日本嗰啲人寫一啲 vocal 落嘅歌，跟住再即係改編又好，或者直接唱 cover 都有。即係其實兩款都係好多嘅，甚至有啲人係即係如果網上大家睇下 YouTube， 有時見到可以係即係拿住隻小提琴，跟住打對住個馬里奧一路打緊機，一路對住佢攞隻小提琴配樂都有嘅，即係可以玩到咁癲 嘅。即係嗰種範圍都算係同人作品嚟嘅，其實。 其實可以算係，不過佢就網上咯，佢就你唔會喺個展銷會咁搞法噶嘛。甚至有啲即係有時有啲係即係展銷會入面有時有啲舞團，其實有關係咯，唔算 100% 係同人範圍，但係即係如果廣義嚟講，其實都可以算係。 但會唔會話譬如有啲頭先聽你講過，譬如改歌詞各樣咧，即係咁佢同人可能某啲嘅動漫歌曲，咁佢又會改咗歌詞。咁其實佢哋會唔會話錄製咗個音樂，跟住就連埋唱咁樣，就會拎出嚟喺啲展銷會度售賣咧？ 嗱，展銷會售賣咧，而家就比較少，通常都係 plug 上去 YouTube， 因為其實都驚嘅，因為始終都明白嗰、那個即係而家現有個法例其實都已經好獨立㗎啦，即係對我哋呢啲搞同人嘅嚟講，咁而且又有啲即係會入邊自己同人界有時有啲人有啲聲音啦，即係其實佢哋都唔係好理解嗰、那個。版權條例，因為實在好複雜，即係要形象化啲講嘅話，咁嗰個版權條例嗰個 size 大約係兩本電話簿咁嘅厚度啦。咁即係夾埋曬嗰個 size 中英文版嘅時候，咁變咗咁厚嘅嘢。老實講，即係你要中意一啲中意畫畫嘅人睇咁大屏火星文，其實係一個好痛苦嘅事嚟。係啊，所以就即係通常未必咁理解咯。而家可能好少少，即係以前嗰、那個。即係未係呢條條例未攞上嚟，即係大家都未有關注嘅時候，甚至可能根本都唔知添。 好啊，咁啊， 譬如咧，譬如坊間有啲言論啊，佢哋覺得我哋同人字咁，譬如可能你會用咗人哋嘅角色嘅原創嘅角色嘅，咁佢哋就會有一個言論係覺得，哦，咁你咪真係好似等於翻版或者抄襲咁樣？咁其實可唔可以再即係解釋一下，其實同人字嘅作品其實係唔係等於翻版嘅咧？ 其實咁嘅。因為咧，同人字有一個好，即如果係可以自創嗰系列嘅同人字啦，原創暫時撇開佢唔講咧，原創根本冇問題啦。咁自創嘅同人字其實好大程度上咧，你如果唔係睇咗原本嗰個動漫畫，然後咧你先嚟睇嗰本同人字咧，你其實好多時睇唔明噶。即係舉個例，佢有時會運用一啲咧，即係可能角色上嘅關係啊，即係本來就係、是即係呢個角色同嗰個角色係係即係唔係啲即係所謂 BL 關係，跟住俾人畫到係 BL 關係啊！咁、如果你完全唔睇冇睇過佢，總之呢兩個咪基佬咯咁。咁樣就變咗即係其實係你攞唔到嗰個意思，你會覺得冇人嘅咁睇係即係睇呢啲，或者舉個例，我直接啲啦，揾個或者我寫一隻動畫歌，你完全冇聽睇過嗰個動畫歌，冇完全冇聽過嗰隻歌，其實嗰隻歌對你嚟講原創又好，二創又好，其實冇關係，你都唔會想聽。 我想咁樣理解就係，其實同人字嘅一啲作品係咪其實就係一啲原本作品嘅啲延伸，而係同嗰一個原本嗰份作品係冇一個抵觸嘅咧？ 係啊，即係應該係好大程度上咧。如果應該咁講，如果你唔係嗰一套嘢嘅 fans， 咁你好少會咧，就係即係特登買嗰一套嘢嘅同人字嘅，即係現實啲嚟講，通常就係你中意嗰套嘢先再揀係啊，仲有冇同人字睇下咧咁樣嘅係反而居多嘅。咁樣嘅情況居多，即係好少話我特登要做研究，跟住我就特登買一集同人字翻去。咁其實係比較少見啊，反而買一堆原版嘅漫畫，或者買一堆原版嘅動畫翻研究，反而多咯。 咁、所以如果譬如同人字係屬於延伸類嘅作品嘅，咁就唔會牽涉到係可能係翻版或者抄襲。 係啊，因為翻版你係即係取代市場咁啊，主要係。咁你如果你係你係咁樣延伸落去，其實大家即係嗰條水係即係 即其實是另一個類型的創作，可不可以這樣理解？ 可以這樣理解，而且是即 但睇呢個同人呢、這個呢樣嘢咧，你可能見到啊同人呢、這個即係去到同人呢個場合，咁你見到啊呢套嘢呢個公仔好似幾得意喎，你有機會去想揾佢find out 呢套係到底邊套嚟嘅，跟住走翻去買原著咧，即係呢啲嘢擺條佬就絕對唔會講。 哦，即係呢啲其實係都係喺你哋。譬如啲你哋同人嗰啲嘅展銷會各樣，其實都會有咁嘅狀況喺度嘅。 有㗎，因為我即係亦都好直接講啦，就係即係香港都即係都幾有時都幾陰口風嘅。即係嗰期興邊套，咁前一排興 Love Life， 咁就可能成個場大部都係 Love Life， 咁你就應該呢套你完全唔睇都好啦，你起碼都知有呢套嘢咯。因為真係太神話啦嘛，咁你即係起碼你會睇到個潮流喺嗰度。咁有時係你多人畫嘅時候，你為咗有話題，為咗即係你可能同啲同人圈嘅話題啊，你今期畫乜嘢，個個都話 Love Life 嘅時候，你冇睇過，咁好似有啲乸過啊。咁變咗就你即係會就有個誘因去啊，你都落埋水會睇埋咯。咁其實唔係一種 promotion 係乜嘢咧？ 咁其實咧，我覺得咧就係話，本而家關於嗰個同人作品方面嗰、那個定義啦，都好清楚啊。阿玲都話咗俾你聽。咁但係我想嗱，先問一下就話，原本現在嘅版權條例對你哋其實嗰個有冇影響咧？現在嘅版權條例 其實咧一樣咁辣，即係我係曾經就係、是、即係講開玩笑咁講，真係。即係如果海關真係走嚟嗰啲展銷會嘅話，我哋死緊㗎啦。 嗯， 即係因為即係喺而家現有嘅法例入面咧，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衍生嘅創作咧，佢哋嗰個權利咧係歸咗俾即係呢個版權人。如果版權人一喐嘅話咧，咁就基本上就中緊嘅。 嗯， 即係意思係版權人投訴。 係啦，可以咁講。咁但係你亦都好難保啊！而家律政司有咁奇怪嘅即係檢控情況。咁、你點知佢會唔會即係就算係真係即係過咗啦？即係可如果有豁免就梗，即係有豁免，有我哋需要要求嘅豁免梗係好啦。咁、如果咁唔好彩，淨係即係原條照上嘅，淨係得嗰六個範疇豁免嘅。咁、你去到即係律政司咪有意想喐咗你先，然後再問一下啲版權佬啊，你係咪你噶？咁佢哋宣完誓，咁就其實就一樣照入嘅啫喎。 係，即係啱啱阿玲提到就係話，即係除咗講咗個現有嘅版權條例，就係講緊呢個我哋叫做網絡23條嘅新嘅版權修訂嘅狀況啦。可能就因為佢就加咗個所謂嘅豁免啦，而係嗰六只係得嗰六種，就戲仿、諷刺、滑稽、模仿、評論、時事、引用咁樣。咁其實即係有，因為我哋都會聽得到頭先，其實你本身同人作品好廣，個範圍好廣闊， 係好闊㗎。 我未必一定搞笑㗎嘛， 係啊，即係而且又係即係咁講，有時有啲係 crossover 㗎嘛，即係曾經何時即係呢個有啲同人係即係將呢個 APH 即係愛爾里嗰啲男仔嘅即係將啲國家畫成一啲男仔啦咁佢塞咗落去呢個美少女戰士嗰件衫嗰度咁嗰啲。嗰啲玩嘢嘅方法，咁可能係俾人話，你呢啲唔得嘅喎，咁其實件事就即係其實都係扼殺性創作咯。 咁其實咧，就而家即係有一啲嘅，譬如香港版權大聯盟啦，其中有個發言人叫做鄧偉雄。咁佢咧就曾經提過就話，其實咧而家香港嘅同人誌嘅活動或者同人誌嘅作者，咁其實都由80年代開始有人咁做㗎啦，咁樣。咁但係咧就今次嘅呢個版權新修訂嘅版權條例咧，其實咧就唔係話針對住呢啲二次創作嘅，咁樣叫啲同人作者啊或者同人界別咧就大家放心，咁樣冇問題嘅。咁其實喺呢一方面，你會唔會有咩回應咧？ 我第一樣嘢咧就係，的確唔係淨係今次先針對嘅，係一直以來都有針對咯。 即係一路以來都變大壓 嘅。因為根本上一路以來都冇相關相應嘅豁免咧，只係靠一啲即係人事嘅方法咧，去話啊，我暫時俾你啦，隨時彈弓口嘅喎。因為而且咧就係以前咧到底有冇呢啲即係漫畫商啦，或者係漫畫嘅代理商去。即係對呢一類型嘅創作有冇即係或者相關嘅一啲即係動漫畫嘅研究咧？有時你都要噶嘛，即係你想討論一啲嘢，咁我哋呢啲動漫畫都會做一啲嘢 即係有冇一啲嘅法律行動咧？曾經咧試過咧，就有呢個叮噹網站咧，即係俾呢個國際影業咧去出咗律師信，結果係接咗嘅。即係佢哋都只不過係將啲圖，佢哋一定要嘅，因為佢講緊即係嗰啲叮噹嗰啲法寶幾廿萬樣咁，即係你一集一樣喎、咁你話即係徐燕門啊、竹蜻蜓啊呢啲係人都知啊。咁如果嗰啲淨係出一集嗰啲咧，你點記得啫？咁嗰啲冇圖嘅話，你點討論？咁但係佢就出咗張律師信，結果成個網站冇咗。咁件事即係你話唔告都唔使去到告啦，一張律師信一嚇死你啦。咁所以其實又唔係即係唔係佢講嗰回事。而且再講嘅就係、佢哋咧呢即係呢阿鄧先生咧，其實佢係即係代表香港漫畫聯會嘛。咁即係如果喺站在佢哋做緊嘅港漫嘅立場，即係 sorry 啫，我好似喺同仁場，我都好似。好少見到有港漫嘅二次創作，通常都係其他嘅漫畫，其實都多數比較多嘅都係日漫啦嘅二次創作。咁有時你當然嗰啲版權，即係佢哋嗰啲出版社佢哋會代理埋啦。咁但係唔係即係喺國際影業嗰個情況，你睇到其實唔係每一個代理商都好似佢咁講嘅，都係一定係咁好人嘅。再講我哋同人界唔係淨係得漫畫噶嘛。漫畫嗰啲唔夠唱 cover 嗰啲死梗啦，因為喺你要知道喺呢、這個成個網絡廿三條咧，版權方面咧，坐得最犀利嘅兩個組織係咩咧？一個叫 Tash，一個叫 ISPI， 全部都係搞音樂嘅。佢點會理你係到底係動畫定話普通其他流行曲啊？總之係歌，總之我就要喐你。咁嘅時候其實。即係佢講嚟有咩意思呢？咁你都係捉緊我哋個界別啫嘛。 咁另外咧，其實都講頭先都一直講到就係關於一個嘅展銷嘅問題啦。咁其實之前都有即係呢啲同人嘅作品都會擺喺啲展銷場上面，就係做一個展銷咁樣啦。咁而呢一啲嘅情況好多時都係會俾一啲版權持有人啦，又或者一啲叫做係業界人士都係被指為一啲可能係一啲翻版啊，又或者係被佢針對嘅一啲對象咁樣啦。咁其實即係你。即係對於一啲嘅業界，對於呢一啲嘅翻呢，對於呢一啲嘅同人志嘅一啲嘅指控啦，對於呢啲認為係翻版指控啦，咁其實過往其實有冇啲情況就係話賣同人志後會俾人檢控嘅咧？ 暫時就未聽過，不過因為賣同人志俾人檢控就唔係應該話唔係因為版權而檢控，其他嘅例如任審條例，不過暫時今日唔講啦。咁係有嘅，即係而且有人拉咗入埋嘅。咁但係就唔係關版權事，即係唔係未暫時未有因為版權就俾人拉咗嚇。咁我哋好難講噶嘛，即係你冇理由就係話我而家我畫緊呢啲咁嘅同人誌，其實即係主要都係想同啲朋友啊，即係識多啲朋友去分享啊，去即係。交流資訊啫嘛，咁點解要俾人扛住把刀喺條頸度先？即係呢樣嘢講唔通噶嘛，即係冇你話哦，我想同人交流，跟住就要隨時有呢個危機感咁其實係咪公道咧？需唔需要搞到咁咧？即係而且係一直以來咧係即係由1997年有呢條版權法以嚟咧，其實嗰個所謂嘅平衡根本都唔平衡嘅，其實係即係側曬向呢個版權持有人嗰方啊，佢哋中意講乜就講乜咧。其實呢件事唔公道嘅，即係有乜理由你係即係你做唯一嘅用家嘅時候，即係你嘅權利，即係可以即係佢話我要買斷，我要你唔俾人睇就唔俾人，我要你我要唔買斷就唔買斷咁樣。即係其實我哋係冇得揀嘅喎，一係就唔睇嘅啫喎。咁其實係咪真係一個公道咧？即係呢個係我對政府嘅一個好大嘅疑問咯。 即係其實咧有另外一個情況就係話依啲所謂佢哋譬如啲版權持有人啦，佢如果見到某一啲同人作品，佢認定佢係侵權物品啦咁樣講法。咁有另一個講法就係話咁嗰個叫做疑似侵權物品啦，咁佢係咪用喺商業用途嗰方面講法？因為其實即係如果你話同人作品嚟講，我哋頭先都多次提及過，我會有同人界別嘅展銷會啦，咁係真係會即係會一個買賣嚟噶嘛。咁其實咁喺依方面，其實係咪令到你哋叫做更加容易惹上個刑事問題？因為依個係刑責嚟噶嘛，變咗係。 係啊，即係嗱，呢個係我哋擔心嘅位，但係實情嚟講，我哋亦都要強調，其實我哋真係非商，即係我哋唔係真係唔係賺錢而搞嘅，因為即係先要改嘅。如果你一個即係正常出片出版嘅量，肯定斷千或者甚至斷萬計噶嘛。我哋講緊可能係五十本已經叫非常多。咁其實你諗下，即係嗰個份量，其實你 cover 係好難 cover 到嗰個印刷成本嘅。個印刷成本咁樣係好貴嘅，即係大家都明白嘅。你印咁少嘢，其實係好鬼貴。咁其實再加上即係嗰啲展銷會唔係唔使長租嘅。咁好多時就係即係坦白講，好多嘅同人嘅朋友咧，佢哋即係去賣本嘅時候咧，賣完本之後咧，佢哋真係對道歉噶，咁係即係常態嚟嘅。咁你即係你話佢係有錢銀交易，咁我雖然我要話係嘅，係有錢銀交易，但係嗰、那個錢銀交易係咪真係一定係就咁樣就一有錢銀交易就係商業用途咧？咁如果係咁嘅話，啲社區中心都係商業用途喎，社區中心啲。班組都要收錢啦，係咪先？咁所以即係你又唔可以話社區中心佢收錢就係商業用途，其實呢個唔係一個邏輯嚟嘅。 但係其實咧，係咪話喺新嘅修訂，即係我哋叫做網絡23條呢個情況底下，先會變成刑責咧？舊原有現在嘅版權條例係唔會係一個刑責嘅情況咧？ 其實都出到嚟都係要睇個觀點判，因為即係以古惑天鵝嗰個例嚟講啦，其實佢當年俾海關捉到係三粒碟啫嘛，即係三粒碟，但係即係實情係得三個人下載，不過俾人話啊，你可能會仲有 N 個喎，咁跟住就入到佢就係刑事啦，咁其實即係到底啲法官會點樣睇呢啲即係同人作品咧？咁其實真係一個未知之數，即係如果一般普羅大眾都唔明咩叫同人作品嘅時候，你唔好指望啲法官會明啦。呢個 係 唔現 實。係因為有個情況係刑事嗰個最重要一點就係、是警方或者政府係可以直接提告啊嘛。係 啊，係啊， 民事就唔係啊嘛。 係啊，咁但係而家其實。你都唔知佢條界喺邊，係啊，其實唔知佢條界喺邊，即係如果佢哋係即係想話所謂立功好想威嘅，咁真係好難保嘅噃，即係呢個你唔知道佢哋到底佢哋想去點樣做咯呢樣嘢。 係咁啊，其實咁啊，再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其實而家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啦，即係或者阿玲你特別講呢個同人界別啦，你哋係咪同樣地都係講緊UGC 要引入啊？係都係以去保障用依個方式去保障你哋咧？ 即係嗱點解會提呢類或者 Fair Use 或者 UGC 呢類嘅開放式豁免咧？即係其實咧就點解唔話？即係淨係政府嗰六條係唔夠咧，即係我要即係定要強調嗰六條咧，我哋都要，但係咧仲要再加包底，因為嗰六條咧只係其中六樣啫嘛，咁你仲有一定有一啲其他係包唔到嘅，但係嘢值得應該要包嘅嘢喺度。咁其實呢樣嘢咧，就算唔好話佢加唔加傳播罪都好啊，其實老早應該加翻落去，因為其實本身就係嗰、那個使用者個權益其實係俾人剝削緊嘅，一直都係。咁所以係就算佢而家唔提上嚟，而家嗰個傳播罪都好，呢堆嘢都應該要得翻佢。咁我哋即係點解我哋會要呢、這個開放式豁免咧做包底咧？其實就因為佢係一啲需要一啲即係只係一啲附標咗一啲條件，一啲特定嘅條件，咁佢就可以攞到呢個豁免啦。咁係咪即係其實？啲人話咁樣唔清晰，其實呃你嘅，即係你有條件就已經豁免啦，係咪再清晰啲先？所以我覺得就係、是，即係我哋係即係需要呢啲嘅豁免。如果唔係有一啲咧，有一啲即係有啲唔同類型嘅作品咧，其實好容易中招嘅。咁變咗就係大家就即係一驚，係就唔玩，一係咧就係、是、哦。即係公民抗命嘅嗰啲好勇敢㗎啦，即係你唔可能個而每一個。每一個同人作者都要咁公共抗命啊嘛！ 但譬如而家假設一個真係好唔好彩嘅情況底下，就係話我真係過咗呢個網絡23條，咁阿玲你嘅睇法係咪同人界其實係會滅亡咁仔咧？ 這個好難講，即係我唔知道咧，就係 其他嘅一啲即同人嘅嘅朋友，佢自己會點睇？佢會唔會縮呢樣嘢？而家現階段我哋即好難講得，講得實。咁但係有呢個可能性咯，即係始終就係你唔會想話，即係任何嘅創作都係㗎。你如果冇一個免於受恐懼嘅自由嘅時候，你係好難創作嘅。咁係啊，咁即係呢樣嘢係我覺得係原則嘅問題緊要咯。即唔可以話啊其實我而家唔到你嘅，咁跟住就話俾人聽其實我哋都同個台遊嘅，咁肯定唔係咯，肯定唔可以係咁樣。所以即始終我哋個道理係其實個道理係清楚你明白嘅，但係啲即版權商就其實佢想保留一個所謂追訴控訴你嘅權利，其實即係佢想做皇帝，就鬧曬所有嘅所以即係創作你嘅使用權利攞咗走，佢就最開心啦。咁件事係咪真係公道先？呢個係即係我覺得大家都要諗嘅問題咯。 咁其實你哋都係同政府嗰啲開會噶嘛？你哋同佢講嗰陣，佢哋係都係照翻而家對住電視咁答你，放心啦，我哋唔會告你嘅咁樣，係咪都佢哋嗰種回應都係咁樣？佢哋冇理過你哋所提出嘅任何嘢。 佢哋基本上都係差唔多噶咋。 都係講翻呢啲嘢㗎啫， 即係因為始終就係佢哋嘅覺得，佢個覺得咧就係話呢啲嘢咧就冇一個好實證嘅 ground 咧要去保障咯，佢哋淨係覺得嗰六樣有咯。咁其實但係即係創作你其實你要用一啲規矩規管創作，其實件事都癲癲地嘅，因為創作呢家嘢就係要爆新嘢出嚟啊嘛，你唔係點叫創作先？咁你爆新嘢出嚟嘅，你限制人哋點樣爆新嘢出嚟，其實係你諗一諗，你都其實都個邏輯都有比較奇怪嘅。即係而家已經話要就算係開放式豁免，都已經要符合一啲條件嘅時候，已經唔容易啦。何況仲要話創作之前要諗諗啊，我呢個係諷刺啊，定話模仿啊，定話乜嘢啦，定話報道時事啊？咁係咪即係創作嗰人仲使諗嘅？其實 係冇錯。 即件事結咗個嗰個次序係錯咗嘅，正常嘅創作只不過係爆你3721出咗先，然後先諗下呢個應該係乜乜，咁先係正常噶嘛。只不過嗰個類型只不過係歸納出嚟，而唔係創作嘅時候諗我要做乜嘢，除咗一種情況嗰種叫考試。如果唔係考試嘅話，你根本唔會咁樣嘅喎。 係。咁你哋其他有冇補充？ 差唔多。 OK， 咁啊，今日我哋多謝曬阿玲喺呢個聖誕節啦，特別同你做咗呢個訪問，令到我哋啲聽眾咧更加清楚喺同人界別嚟講咧點樣睇呢個網絡23條啊！咁啊，多謝曬阿玲今日接受我哋訪問，多謝你，拜拜，聖誕快樂， 拜拜， 又到月尾啦，你交咗 My Radio 節目月費未咧？如果你想支持你喜歡收聽收睇嘅節目，可以每個月每個節目俾月費68.9，除咗可以直接鼓勵到為大家製作節目嘅主持之外，對 My Radio 嘅繼續營運亦都非常重要。交月費可以上 myradio.hk 入面嘅節目月費收費表，喺睇完月費條款之後，點擊呢度，然後揀選你想撐嘅節目。你可以交多过一个节目的月费，甚至可以选择比超过68.9的月费作额外支持。假如你没有信用卡或者 PayPal 户口，你可以根据节目月费收费表入面的说明，用邮寄支票的方式交月费，又或者在办公时间亲临普罗政治学院用现金或支票缴交。如有任何查询，请电2467-3088。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节目月费计划，撑 My Radio。